设法界的相分是阿赖耶的境界相，是阿赖耶的相分。设法界里面的念头是阿赖耶的见分，没离开阿赖耶。换一句话说，阿赖耶所变的叫法性，法相身，法相土，这法相啊，在着相嘛，相没放下嘛，相放下之后啊，那个身就不是这个现象。完全从自性里头变现出来的，就是经上所说的心性，唯心所现，它没有实。设法界呢，还要加一个唯实所变。设法界的是两种，设报图里头只有一种，只有心性，没有实变。所以它是法性身，它是法性土。性是什么？前面讲，性是不变。所以那个世界的人寿命长久，相貌不变，都是年轻，没有个老的，活到三个阿僧祇期间还是年轻，不老，所以他的性跟相的时候就看出来了。那么设法界里面呢，有衰老，就是有生有灭，一真法界的没有生灭，它是变化的。进入到这个境界化身，而化的那个身呢？不是小孩慢慢长大，没有，化的身跟阿弥陀佛的身一样，一模一样，都是化身。其实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身就跟阿弥陀佛身一样，同居土也一样，方便土也一样，那是什么？那是阿弥陀佛本愿威身加持。如果不是佛力加持，那不一样啊。佛力加持，通通是一样的。这个是极乐世界无比殊胜之处啊！弥陀名号功德不可思议。通通是以阿弥陀佛为标准。到极乐世界，相貌相同，智慧相同。神通相同，道理相同，没有一样不相同。你到哪里去找啊？你找不到啊！设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就这一家了。你能碰上，你说你该多幸运呢？多难得了！你这一次要错过了，那叫真错了。什么错都不是真错，这个错了，你真错了啊！决定不能错过。所以这个第四叫慎重心。这真的成圣了。成圣的标准是什么呢？破一片无明，证一分法身。别教初地以上。别教的十地等于原教的十住。欢喜地等于初住。立沟地等于二住， 啊，所以登地这是真正的圣人，圣徒行。第五呢，等觉性，往后妙觉又有一等，圣前诸位也得成为觉，啊，是名等觉性。等觉性在原教是初行位的菩萨，啊，那妙觉位呢，是二行菩萨。别教啊，啊，他不是究竟圆满的，他后面还有很多阶级啊。十行，他只前面二行，三行以后有八个位次。再有十地，十八个位次，再加上等觉妙觉，二十个位次，四十一位发生大事，他后头还有二十级，这就别教跟原教的差别。啊，那么这些常识我们知道，但是在经中所有的阶级通通融入一句佛号，这一法句啊，所有菩萨阶级全在这一句佛号里头，这无比的殊胜呐！啊，璎珞经的六种心里头第四种，啊，十地菩萨于此信中发四十八愿。这是说明法藏比丘在世间自在王佛所悟无生法忍，他的身份那在原教这初住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个佛的位置天台大师称他为分真即佛，他是真佛，跟十法界里面的佛不一样。十法界的佛没见性啊，所以天台这个六界佛当中称他做相似即佛啊，十法界的佛相似佛啊。那么这个十报庄严土四十一个位次都叫分证，他没有圆满，他成佛了，他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为什么没有圆满呢？无始无明习气没断，无始无明断了，习气没断，带着习气那就不是真正圆满啊，等觉才能够把最后一品无明习气断尽，断尽十报庄严土就没有了。那等觉菩萨提升到妙觉了啊，妙觉才是真正的无上真等真觉，他不住在十八土，他住在常寂光。常寂光就是自信， 啊，所有一切呢都融入常寂光了。常寂光是真正究竟圆满。南无阿弥陀佛就是常寂光。常寂光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常寂光。所以阿弥陀佛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的身，我们的心没有离开常寂光。啊，我们的身心跟常寂光都融成一体，我们自己不知道。所以中峰禅师系念法师里头所说的，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此方即是净土，净土即是此方，那什么？互融互入，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祖师这些话的时候是真实语，不是比喻，是确确实实的思想，叫诸法实相，只是我们没入那个境界，自己不晓得。啊，但是事实真相呢，是真相，不管你晓得不晓得，它都是一样的。啊，确实是平等的。在这个境界里头，你想想看，你有什么灾难？没有。啊，菩萨看灾难，像看什么？看放烟火。不是真的。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这众生业力变现的。啊，完全看到你迷惑颠倒。啊，造业受报啊，都看这些把戏啊，啊，没有一个是真的啊。所以菩萨对一切众生知道是一体啊，知道互融互即啊，即就是入的意思。啊，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确实一样一体，这个关系多密切，不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是一体，是一体。啊，一体什么？像我们身上这么多细胞，啊，身上有多少细胞？科学家告诉我，这什么500兆是吧？一个人身体上细胞有500兆，500兆一体。啊，如果细胞再分析，分成原子、电子，那就更多了，不晓得有多少了。啊，是一体。啊，每一个基本粒子都是自己。啊，这是有相的。物质现象，还有信息不是物质现象，更微妙了。啊，这什么东西变现呢？全是自信的本能，自信本有。啊，近代的科学家承认。我们老祖宗有智慧，不是我们现在是聪明智慧，有这么多的发明，啊，比他们高明。但是其实我们比不上他。啊，为什么？他们有一种本能，高智慧，我们不知道，他们却晓得。 啊，过去总认为上古时候他们没有开化，啊，他们都是野蛮人，他们没有知识。现在话转过来了，他们有很多本能比我们高。啊，你看世界上很多古老族群里头留下来的预言，啊，千万年之后能兑现。啊，他有这种能力，但是我们现在赶不上啊。好像他们什么都知道啊。啊，佛为什么有这么大能力？你看经上所说的，这些事实真相，现在科学家都证实。啊，佛经里头找不到迷信。啊，佛没有说宇宙是人造、神造的，没说。佛承认宇宙之间有神，神很多。啊，有天，天也很多。啊，确实有天地，有天王，通通承认。但是宇宙从哪来的？佛是从讲从心想生啊，一切法从心想生，谁的心想？自己的心想，不是别人啊。我的心想是我的宇宙，你的心想是你的宇宙。现在我的宇宙跟你的宇宙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互相能看见。啊，通通都是互融互入。啊，如果没有互融互入，那当然就有障碍了。啊，它没有障碍。啊，所有的障碍都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这个障碍怎么发生呢？佛说了，业障。啊，业是障碍，智障，知识障碍，无知就没障碍，有知就有障碍。知是所知障，业是烦恼障。啊，把障碍分成两大类呀。啊，烦恼障、所知障。都从迷惑产生的，觉悟了就没有了。啊，谭鸾法师第一次说。法藏菩萨当年发48愿，在在这个无界修行，那个无界修行就是考察，我们用现在讲是这个考察学习，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完成了48愿，他那个时候什么地位呢？就是别教出地，原教出住，是这个地位，这不是普通人。啊，这是化身大师啊，他是这样的地位呀。啊，所以他的发心呢，远超地前之术。啊，这个说法是可以相信的。啊，佛以法藏大愿呢，不但超越三乘，而且超越诸佛愿。这个超越诸佛愿是怎么回事情？ 他的愿不是自己发的，我们就明白了，他的愿是在考察当中的，取人之长，舍人之短，这就超过了。诸佛发愿没有经过这样考察，顶多看一个世界，看我们现在这一个世界所发愿的，他是所有诸佛刹土全看过了。这个真的是稀有。哪一尊诸佛去到一切诸佛刹土去考察去？没听说过啊。只有他一个。到一切诸佛刹土去参观、去旅游、去考察。这一点就很难得。好，今天时间到了。请看《大经科注》第527页527页倒数第七行从当中看起佛以法藏菩萨大愿，不但超过三乘，且超于诸佛愿也。经云：法藏发愿之初，便言我立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我们看到此地，这还是解释偈颂里头的第一句：“我见超世智。”智就是智愿。这就是指的48愿。48愿，我们必须要知道它从哪里来的，它依凭的是什么。前面我们把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的历史说过了，它不是凭空的在想象，而是实际去考察、去学习。在哪里学习呢？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佛，嘉许他的发心。他的发心显示真实的智慧， 真实的慈悲利益一切众生。啊，就把十方诸佛刹土展现在他面前，让他自己去看，自己去选择。啊，用了多长的时间呢？经上讲用了五戒的时间，长时期的考察，那不是短时期。啊，五戒时间考察了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国土，取人之长，舍人之短。啊，所以极乐世界是集一切诸佛国土里面真善美慧之大乘，这自然就超越诸佛国土了。啊，那我们知道佛佛道统，成佛了，智慧德能相好完全平等，那为什么极乐世界要超越其他国家？啊，这也有一说，诸佛如来在因地上发愿不一样，所以果地上他自然成就。啊，这种成就没有设计，没有策划，也没有施工建造，啊，完全是变化出来。啊，这个实实在在讲呢，就是世间人常说的心想事成。嗯，真的是心想事成。啊，佛常说呢，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近代的科学家才发现念力的能量啊，奇大无比。啊，如何能开发念力的能量？那我们可以说，开发念力能量，第一个人呢，就是阿弥陀佛。啊，他完全是凭这个，不是想象，啊，是自己的善愿，啊，功德之所成就，这变现出来的。那么这桩事情，在我们世界也有。啊，而且还在欲界，啊，不是色界无色界，欲界的第五层天叫化乐天。这个天上的享受、快乐、成就啊，也是他们的善心、善行、功德所感应的。那么再上去一层呢，他化自在天。啊，实际上就是魔王天，啊，魔的那个力量也不可思议，啊，他的福报大，超过第五天，啊，他所有一切享受不需要自己变化，第五天变化出来供养他，啊，所以叫化乐天，他化自在天，他就是第五天。啊，第五天变化去供养他。啊，再再处处都暗示我们心想事成。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呢，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在我们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凡身同居土是六道，方便游于土是四圣法界。啊，十报庄严土我们没有看见，有没有？有，经典上有记载。 有人想看看世尊的十报图啊，世尊就同意了。他坐在那个地方，把腿放下来，他盘腿坐的，腿放下来，足趾按到地，大家就看到了，这个大地马上呈现到七宝庄严。释迦牟尼佛示现神通给大家看了，看完之后，佛再把腿子盘回去。就没有了，就看不到了。那么换一句话说，没离开这个地方啊。佛的十报庄严图啊，是跟我们是另一个空间维次，跟我们空间维次不相同。于是我们就知道了，在禅甚深禅定里面。空间维持突破了，你就能看得见了。定功有浅深有大小不一样。像世间禅定，四禅八定，四禅生色界天，四空定呢就生四空天。四禅跟四定。合起来叫八定，叫四禅八定，实际上就是这个定是八个等次。阿罗汉的定功深，第九定，《楞严经》上讲的，他超过这个第八定，所以他就离开六道轮回了。他离开六道轮回到哪里去了？本经里面说的方便有余土，他就到方便土去了，就不是凡圣同居土了。六道是凡圣同居，四圣法界，那你没有凡人，那都是圣人。声闻、缘觉、全教菩萨，佛住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佛是相似即佛。相似即佛说它不是真的。大乘教里面讲真假的标准是用心。用真心就是真的。用妄心就不是真的。设法界里面的佛菩萨还是用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妄心。所以它不是真佛。但是四圣法界里面的人用阿赖耶识用的正，我们是用邪了，用歪了，用的不正。他为什么能用的正呢？他依照佛的教训去做，佛教他做的他们认真落实真干，佛教他不可以做的他绝对不会做，他都不会动念头。所以设法界的佛我们凡夫不知道，我们凡夫看到一定是真佛，怎么会知道？只有比他高的人看他知道。下面的人是决定看不出来的。相似即佛，那么在他这个位置他还要用功，把无始无明烦恼放下了，断掉了，他就变成真佛了。无始烦恼一放下，就是转八十成四智。那用真心，用真心不住在方便土，所以方便土就不见了，就四圣法界也像梦一样。 啊，放下无明，十八图就没有了。十八图是假的，不是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那么这个醒过来了，觉悟过来，到哪里去了？到十八庄严图去了。啊，在娑婆世界，他就到释迦牟尼佛的十八庄严图。他要是往生极乐世界呢，他就到阿弥陀佛的十八庄严图。啊，十八庄严图是从自性变现出来的。啊，我们自己的自性变现的净土，跟诸佛变现的净土是同一个净土。前面我们读到，一切法都是互相融通的，啊，互融互入，啊，决定没有界限，变法界、虚空界，其他任何一个宗教也是融通的，决定没有分别，啊，只是有总相，有别相，啊，有体有用，啊，体是一个，啊，作用呢，千差万别了，啊，那个不一样啊。无论有多少，所以说无量无边无尽无数，全是互融互入啊。那么这种情形，近代量子力学家发现了啊，这个现象被他发现啊，所以他们有个讲法，整个宇宙是无量之网，像一个网一样。这个网呢，看不见，也摸不着。啊，这个网它不是现象，就是它不是物质现象，它也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好像有这么一个东西，把整个宇宙联系在一起。啊，实际上贤首过世的望境还原观，你看他前面三条就是讲这种事情。啊，这个说明里头，佛教里头有真正的科学，高等科学。啊，不仅仅方东美先生所说的高等哲学，高等科学。啊，科学跟哲学里面所研究探讨的问题，佛教全有。啊，现在的科学哲学终极的结论还没有，还在摸索，可是佛教里头就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让科学家来证实啊，佛所说的话了，句句真实啊！啊，我们有这些知识做基础，对阿弥陀佛的愿就不会怀疑了。啊，真佛真有这个能力，让你看到变法界、虚空界的现象。那么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韦提希夫人遭到家庭的变故啊，现在所讲的政变呢，啊，儿子夺取父亲的王位啊，等不及了，夺取王位啊，所以 他遭遇的这个困难呢，也很伤心，求佛。他念头才动，佛就知道了。佛带着目犍连舍利弗去看他。他向佛要求，不想住这个世界。有没有和好的世界？他想往生。释迦牟尼佛也是把十方诸佛刹土用神力展现在他面前，让他自己看。他看了之后，他觉得极乐世界好。是他自己选择的，佛没有告诉他到哪里去，自己选择的，他选择了极乐世界。要求佛告诉他，怎样才能往生到极乐世界？佛告诉他，这就是这个观经《观无量寿佛经》的缘起，观经是怎么来的？那么《观无量寿经》里面讲的是两个重点，不像这部经，这部经是概论，对极乐世界方方面面全介绍到了，很难得。观经里面重点只有两个，一个是理论，一个是方法。这个很重要。方法讲了16种，叫16观经，16种。任何一种你修成了都能完成。不是16个叫你全修，不是的。一关观成就可以完成。如果前面这个15种你都观不成，最后第16种是念阿弥陀佛，所以这个念佛法门呢是第16种。佛门里有跟我们中国人的思维非常相像的，就是最后的一个是最好的。文艺表演，最后一出叫压轴戏，这是最精彩的。念佛往生是第16，这个要知道。楞严经上25圆通，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压轴的。还有一个大势至菩萨念佛，这两个都不按顺序排的，特别法门。劝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啊。大势至这个方法适应于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所以下联句说他是遍法界虚空界净宗初祖。大势至菩萨在遍法界虚空界提倡专念阿弥陀佛，这就是大势至菩萨。那么娑婆世界，我们这个世界，哪一个人最先提倡念佛法门？那释迦牟尼佛成佛第一步讲的是华严经，华严会上幕后普贤菩萨10大愿望导归极乐，所以普贤是娑婆世界的初祖。那么在中国提倡念佛是慧远大师，东晋时代的，所以他是中国的初祖。以前我们讲初祖只听说讲一个了，夏老居士讲3个。所以在我们这个经里面看，观经里面看到的，那么法藏比丘去参访诸佛刹土呢，那不就是跟释迦牟尼佛把诸佛刹土展现给 韦提契夫人一样的境界吗？啊，所以这个是可信的。啊，但是法藏比丘那个时代，人的福报大。福报大从哪里看呢？从寿命看。你看世间自在王佛在世间讲经教学42劫，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他42劫，这就是说福报大了，所以他用5劫的时间完成了。啊，极乐世界就是他48愿，不是凭空想的。啊，确实是看到一切诸佛刹土里头，好的都要，不好的都不要，啊，这样建立了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就变成一切佛刹里头最好的，啊，它等于是集大成，集诸佛刹土里面真善美的大成。啊，那么这个地方又很特别，没有历史的包袱，它是个新建成的世界，那过去没有，啊，新兴的一个道场，啊，没有旧包袱，啊，一切都能够由自由做主，啊，那就是要符合这个条件。才能进来，条件并不苛刻，真心真愿肯念阿弥陀佛的佛号，弥陀的胆量大了，那坏人来了怎么办呢？他能不害怕吗？那他为什么不害怕？我们一定会担心。啊，他为什么不担心？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这一句名号能把所有的恶人，那过去那些恶业洗刷干净，恶念不生。啊，名号不可思议啊！阿弥陀佛的。真诚不可思议 所以他用不着提防啊！我人能不能往生？难，无逆十恶，毁谤大乘，都能往生。这我们在前面18愿看到点儿啊，18愿后头是有这么一句。生念往生，为除无逆十恶，毁谤佛法的，有这么一句。这一句很多祖师大德解释。这个注解里面，遵从善导大师的解释。善导大师说得好啊，无逆十恶，毁谤佛法，只要真正忏悔，佛不是不摄受啊。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是一切罪里头极重的罪，希望大家别做啊，真正做了了，忏悔，承认过失，后不再造了，还是完成。那么这里有什么道理？观经上有，观经不是讲理论吗？净宗建立的理论，为什么一生能圆满成就？理论实际上就是8个字。是心是佛，是心作佛， 这是净宗理论的基础。啊，净宗肯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的心是佛吗？佛是佛，就是你的心。所以人家问着佛到底是什么，佛就是你的心。啊，你有没有个真心，有没有个良心，那就是佛。啊，佛不在外头啊，佛就是你自己，你不要佛了，那你良心就不要了。啊，那个良心想不要丢不掉啊。啊，所以佛法只讲迷悟啊，你自己迷失了真心，变成凡夫。你要是觉悟了，把妄心放下了，真心就现前了，那就叫佛。凡圣差别就在此地。啊，现在一个造无逆十恶毁谤佛法的人，啊，他知道错了。他真的回头了，那就得度了。阿弥陀佛决定没有计较，决定没有歧视，不但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上所有往生的人那个心量都跟阿弥陀佛一样大啊！真的是心包太虚，两周杀戒啊，世间有没有活人？没有。啊，大乘教里头确实没有善恶，只有迷悟。啊，你迷了。啊，那么佛帮助你，帮助你觉悟，这叫佛教。啊，教的是什么？帮助你觉悟啊，帮助你回头啊，帮助你成佛啊，这一桩事情做得最圆满的、最成功的，就是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这一本是最详细的、最圆满的。我们看完之后，就知道了，极乐世界是个学校。因为极乐世界只有两种人，一个是老师阿弥陀佛，一个是学生菩萨，凡是往生的统统是菩萨。没有看到极乐世界有造物主，如果要有，这个太重要了，这一定要说。啊，极乐世界怎么来的？你看，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真实智慧，真实慈悲，啊，真实修行功德之所成就。那它不是凭空来的。啊，阿弥陀佛怎么成就的，都讲得详详细细啊。这个世界里头没有过往啊，阿弥陀佛不是上帝，这里头没有大臣，这里头没有四农工商，纯粹是个学校啊，不是普通社会啊。啊，阿弥陀佛每一天讲经教学，从来没有休息啊，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每一天不知道有多少啊，那是从十方世界去的 啊，十方一切诸佛如来都跟给阿弥陀佛做宣传，都劝导他自己教化的众生，难教的，他教不会的，全部送到极乐世界去。啊，阿弥陀佛照单全收。你看，上面从等觉菩萨，下面从无间地狱众生，啊，通通收啊。这个你要了解，了解之后，你对极乐世界会生欢喜心。啊，真不平常啊！啊，那么我们要懂得了，每一天从极乐世界毕业的出去的有多少？天天有进来的，有出去的。啊，出去了都做佛了。啊，不是做菩萨，通成佛了，啊，才会离开。最好的佛学院呢、啊、我们到那里去念书的，不是干别的。啊，真是名副其实的佛教大学。啊，弥陀佛教大学。极乐佛教大学。啊，所以一定搞清楚，搞明白我们去干什么的。所以法藏的大愿呢，不但超过三乘，啊，还超于诸佛愿也。啊，一切诸佛因地上发愿，没有像弥陀发这种愿。啊，没听说过。经云，这是本经所说的。法藏发愿之初，他就说了。我立十愿，度胜无数诸佛过者。啊，说过这句话。后除寂静人，发愿欲诸佛是24章，这都是经本里头有说明的，有依据可以做参考的。啊，说明他这个话。真是他有这个说法，他发愿超于诸佛。啊，是24章，五种原译本里面讲阿弥陀佛发愿，这个数字不相等。五种本子有2种24，有2种48。我们通常48了。都讲惯了，概念上都是48，48是康僧铠的本子里头48愿，这个本子在中国流通最广，啊，翻得比较好，啊，所以古大德学习讲解著书都是依这个本子，啊，其他的本子没有人做注解，在日本也一样，啊，日本应依康僧铠本子做注解的，好像有30多种，啊，比我们中国多，中国只有2种，啊，中国人对于弥陀经注解的本子。种类多，这个无量寿经少，啊，所以这个还有一个是宋译的，最后的有个译本是36愿，所以有24愿，有36愿，有48愿，有3种，啊，所以古人说。根据这些说法呢，判断释迦牟尼佛在世啊，无量寿经不是一次讲的，一次讲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差误。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至少佛讲过3次， 那才会有这个现象。那么这个本子在中国从汉到宋一共有12个译本，失传了七种。那失传七种我们没看到，可能还有别的就不知道了。根据这个五种判断，至少是三次以上，这就很特殊，因为佛一生讲经啊，没有讲过第二遍的，唯独这个经多次宣讲，那就是非常重要了。再讲一般大经的附带讲到的，那就有100多种，将近200种。常常劝导大家了，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法门也不好，不殊胜，佛不会说。这法门太殊胜了。经中成就文乐，微妙其力，这是赞叹西方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这是从医报上说的。居住学习环境上说的。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这从正报上说的。老师啊，难得了，可见法藏菩萨超世之愿呢，也超于诸佛之愿确确实实是超越诸佛诸佛在因地发愿呢，没有想起来他想的正，他也不是想的，他是去考察、去观光的，到处看来的。不是自己在家里想出来的，不是的。那么诸佛修行就没有到一切诸佛世界去参观，去访问、去考察，少了这一切。极乐世界，无量清净庄严，全贤当人自信。这一句话可是非常重要了。真正的原因呢？那些书生专业从哪里？自信变现的。谁自信？自己的。一定要知道，我们的自信跟阿弥陀佛的自信是一个心。他自信里面变现的这种清净庄严，我们自信全有。我们到极乐世界，借着他的自信，把自己自信里面的智慧、德相都现出来了。他的心像一盏蜡烛点燃的，我们的心这盏也是这个蜡烛的时候没点燃，借他的光点燃了。他没有损失，我们也没有多余点。是一不是二了，所以自信弥陀是真的，阿弥陀佛是我们自信变现的，西方极乐世界也是我们自信变现的，唯心净土，自信是自己的心，唯心是自己的心，没有离开自己的信心自心弥陀，唯心净土，这两句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了。我们自己千万不要把这两句话当作比喻，那就错了。实话。 啊，如果我们再能把它引申，慢慢的你就能发现，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真庄严，全离不开我们自己自心，心性识变呐。啊，这个地球心性识变的，地球上芸芸众生心性识变。啊，身边的你怎么不认识我了呢？你怎么找我麻烦呢？啊，应该都和睦相处啊，没错。我再问同学，你们有没有做过梦？啊，我想大家都有做梦的经验。梦里头，你还梦到很多人呢，有很多对你好的，有很多对你找麻烦的，那怎么回事情呢？那些是阿赖耶识里面习气种子啊，在你迷睡当中啊，你控制不住它起现行。这梦境之由来呀、啊？为什么你阿赖耶里面些种子善跟恶的时候要打架，他不能和睦相处？啊，他要觉悟了，他就和睦相处了；他不觉悟了，就出麻烦了。啊，为什么所有这些众生无逆施恶，回谤佛法到极乐世界都变乖了，都变好了？什么原因呢？我们老祖宗说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阿弥陀佛天天教啊。你在极乐世界想不停苦啊，想逃学，你没地方逃。为什么？他六尘说法，无论到哪里，通通都在说法，树也说法，水也说法，鸟也说法，这什么都说法，你能逃得掉吗？啊，不愿意到讲堂，到树林底下，树林底下所有寺们都跟他说法。妙极了啊！这什么？这是科学啊，高等科学啊！啊，我们现在科学家做不到啊！啊，如何能叫风吹树叶听起来是说话的声音？啊，流水是说话的声音？啊，鸟叫是说话的声音？啊，这全说法，你没地方躲啊！啊，极乐世界没有日夜，没有晚上。啊，他那个世界是光明世界。啊，每个人身上放光，所有物质现象通通放光。啊，他不需要日月，不需要灯火。啊，人生。法性身居住的是这个世界法性土啊，实际上法性我们前面读过，性是什么意思？性是不变的意思啊，就是人你生到极乐世界化身，它不是胎生，不是说从小孩慢慢长大，不是的啊，一到那个地方身体就跟阿弥陀佛一样，像一个模子坐下来的一样啊，里面没有男女啊，都是一样的神啊，这都是阿弥陀佛观察十方极乐世界得来的 啊人的身相 凡夫的身相业力变的。啊，到极乐世界业力没有了。弥陀一加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那个身相就跟佛一样了，啊，永远不变，寿命长远，他没有老啊，就是生老病死没有。啊，我们这个世间有求不得，有怨憎会。啊，有爱别离，啊，那个地方全都没有。啊，无因之圣，这个是法相里头才有，法性里头没有无因之圣。啊，那这个世界是美好到了极处啊，四途平等。十方世界没有一个世界是四土平等的，啊，同居土、方便土、十报土跟长吉光土没有平等的，极乐世界四土平等，啊，所以一生一切生，啊，这是真正稀有啊。啊，尤其长吉光非常非常不可思议。啊，科学家现在发现有一点点类似像长吉光的，啊，他们叫做是零点能量点，有一点长吉光的味道。啊，零点能量点，但零什么都没有。啊！但是长吉光虽然什么现象都没有，能现一切现象。啊，它是活的，它不是死的。啊，怎么现呢？不是自己现，自己从来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现是随着众生，众生起什么，跟着他现。啊，随众生心，应所知量。众生心是感，佛是应。啊，感的人有念头，应的人没念头。啊，没念头能应，这个很妙啊！啊，这一桩事情在最近，日本江本博士用水试验，啊，我们看到了。真的不是假的，啊！我在东京两次参观他的实验室，他给我做详细报告，啊，谁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我们的念头他懂得啊，试验的是小瓶啊，那个瓶大概粗细就像一只笔一样，这样粗细长长的，里面装的水啊，我们对着他给他信息啊，我爱你，我喜欢你，给他这样信息啊，重复说个几遍啊，然后把它放在冰箱里面让它结冰啊，冰箱的温度是摄氏-5度啊，它就结成雪花，取出来之后在显微镜里面就看，显微镜不是高倍的，它的仪器很简陋，250倍，我就250倍呀、啊！哎、啊，你就能看到雪花， 好的这个意念，雪花非常美，用照相机把它照出来。啊，不善的念头，我讨厌你，不喜欢你，那个图案就很难看。啊，这就说明说，你看我们感是有念的，谁是印？印没有意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动念，哎，它就印。啊，这个在测验当中证明了，众生有感，佛菩萨有因。啊，三贤位的菩萨，他这个因带着有起心动念。啊，三贤位以上的。我们讲别教啊，像这个经上所说的地上菩萨初地以上的没有起心动念的啊，这些人禅宗里面所谓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六根在任何境界里头都不会起心动念，当然更不可能有分别之处。啊，他六根起作用，反映的是智慧，是真相。啊，会于众生真实之力也。他是用抉择观呐、啊，我们凡夫是用妄想呐、啊，没离开妄想啊。啊，所以这个地方这一句，极乐世界无量清净庄严，全显当人自信。这个自信就，我们今天这个地球的世界，你每一天在这看的。也是全显当人自性迷，没有两样啊！啊，这些理事真搞清楚了，那就晓得什么呢？整个宇宙跟我们不能离开呀、啊，全是自性现的，所以自性。要调整什么？调整自信，调整念头。啊，这就是现代科学家提出来，以心控物。啊，因为物质现象是念头变现出来的。啊，我们念头改了，物质现象就会起变化。啊，我们念头清净的，这个经上讲的清净平等觉，啊，清净没有染污，啊，平等没有高下，觉悟一点都不迷惑，啊，那应对呢？第一个是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体身心健康啊。什么毛病都没有了，我们还有很多毛病，那是什么？说明我们的心不清净，我们的心不平等，迷而不觉。啊，这些东西把我们的细胞造成了带病毒的现象。啊，如果心地清净。经上讲这五个字清净平等觉，纵然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些细胞带着病毒啊，用心清净的很快自然就恢复了，恢复正常，病毒就没有了 啊，科学家这些发现，我们看到的报告，报告写得很好，啊，也非常符合科学精神。他们称这个是前卫科学，啊，还没有被这个科学家完全承认，啊，有一部分承认，有一部分怀疑。如果等全体承认的，这400多年的科学要重新改写了。啊，这些人也发现今天灾难的来源。啊，灾难的根源从哪来的呢？这报告里面说，最近这400年的科学，严重的一个错误，就是二分法，给我们一个错误观念，造成很多过失。二分法就是心理、物理，把它分成两分。啊，他们的实验得出来的，心理跟物理是一个。不是两个，不能分。啊，佛告诉我们，佛跟现代科学家用的方法是同一个理念，就是把物质分成很细。啊，像佛经上讲的。微观世界，啊，佛是用比喻说，啊，叫微尘呢，最小的物质微尘呢，啊，从哪个地方开始？从牛毛开始。佛经说牛毛尘，牛的毛粗啊，牛毛尖端上有一粒尘土，它放在那里很稳，它不会动。啊，然后把牛毛尘分成七分，七分之一呢羊毛尘，啊，羊毛就细了，啊，在羊毛上毛端上它不会动摇，啊，很稳的放在那边。羊毛尘再分成七分呢，七分之一叫兔毛尘，啊，兔毛就更细了。佛用这个方法。兔毛尘的七分之一了，叫水尘。啊，水当中有空隙，啊，这一粒尘土在那空隙里面可以自由往来，没有障碍，啊，叫水尘。水尘再分成七分之一，叫晶尘，晶是金属，金属的密度比水大，但是里头还是有空隙。啊，你要佛用这个方法，学科学也用这个方法。啊，金尘七分之一才叫微尘，这很小了，我们肉眼看不见，阿罗汉能看见，阿罗汉可以看到微尘，微尘再分七分，叫七分之一，叫色聚即微。啊，色聚即微，再分为七分之一了，叫即微之微。啊，这即微之微不能再分了，分就没有了。所以即微之微叫灵虚尘，跟虚空隔别了，再分就没有了。那么，我们这个世界上科学，啊，80年前把分子解剖。看到了原子，啊，那个时候认为原子是物质最小的单位，啊，以后科学家再把它分析，原子分析出来之后，发现说有电子，有原子核，有中子，啊，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把这个。什么是物质 搞清楚了。我看到这份报告是普朗克的，德国的科学家，一生他就专门研究物质，物质到底是什么。他发现了。你看这80年真的很有这个成就啊。讲基本粒子有几十种啊，夸克也有几十种啊。最近这个30年发现微中子、量子、小光子，这些都是最小的。这分到最后呢，分子物质没有了。这释迦牟尼佛讲的极微之微，这分就没有了。没有是什么东西呢？发现是念头，意念的波，念头的波。所以普朗克说，意念是物质现象的基础，没有这个念头就没有物质。所以物质是念头变现出来。那么这种发现让我们在佛经上看到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有一段对话，在菩萨住台经里头，这本书里头，佛问弥勒菩萨，心有所念，我们凡夫动个念头，弥勒是唯识专家，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佛门里面的心理学家，唯识是讲心理学的。这是佛教大乘佛教的心理学专家。佛问的是，心有所念，这个念头里有几念？我们念头很粗啊。这念头可以分成多少细念？有几相？相是物质现象。有几识？识就是精神现象。佛法讲的五蕴，相是色。识呢？受想行识。这叫五蕴。五蕴是精神跟物质混合在一起的，它不能分的。现在我们晓得佛那个讲的五蕴的意思，不是讲一个人这么大了，不是啊，就是讲那个基本的例子。现在所讲的微中子是说这个才是佛经上真正讲的五蕴皆空。我们以前没办法讲的都错，都不是没讲到，这一层，没这么深。现在科学看了科学报告，我完全明白了。心经里面说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那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话了。弥勒菩萨回答释迦牟尼佛，这一弹指的时间很短，一弹指有多少细念呢？有36亿，32亿百千年，百千是10万，32亿乘10万，我们乘出来了。得到的是320兆。那换一句话说，这一弹指里头多少个细念呢？320兆。念念成形，形皆有实，就说清楚了。念念里面都有物质现象，而物质现象里面都有精神现象。说明这一弹指里头就是320兆个物质现象， 物质跟精神分不开家，是一不是二。啊，你看它存在的时间，这个细念，啊，所以科学说，无论是物质是精神，细念单独的细念毫无意义。啊，我们感官能够感觉它的存在，是许许多多这个现象聚集在一起，啊，科学的名词叫纠缠，纠缠在一起，才看见这个现象。啊，单独是不可能看见的，啊，它的速度太快了。现在我们用秒为单位，啊，一秒钟能弹几次？啊，我相信弹得很快的人，啊，应该可以弹五次。那再乘五就变成1600兆一秒钟。啊，那么它独立生存的是这个时间多长呢？是一秒钟的。啊，是1600兆分之1秒。我们怎么看见？睁大眼睛在面前都看不见，它太快了。啊，所以今天科学成就啊也非常可观，我们不能不佩服。啊，这种现象居然被他们找到了，他们看见了，啊，说出了事实真相了。所以普朗克最后一句总结论，根据他的研究，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存在，物质是假的。啊，所以提出一心空无，那今天世界乱象就得到解决了。啊，我们身体得的是不健康的时候，马上也解决了。啊，身体不健康，好好想想，你的妄念太多了，杂念太多了，所以引起身心的不健康。那什么是念头是最健康的呢？念阿弥陀佛最健康。你能够万缘放下，好好的念一个月的佛，保险的身体健康，到医院检查什么病都没有了。科学家给我们证明的。啊，为什么前几年那个山西小院40多个得癌症的人，医生都放弃治疗，让他们回家去，告诉他存活的时间只有2-3个月。啊，这些人是学佛的人，知道2-3个月就要死了。啊，他们就来克期取证。啊，怕也没用啊，没用嘛，就是老是念佛。心里的只想佛，只念佛，病呢就没理他了。啊，没有想到自己病了。3个月之后再检查，没有了，人完全健康，所以医院感到非常惊讶。这奇迹，你们用什么东西治疗的？啊，没有。科学家告诉我们，这真有效啊。所以这个新型科学现在也有障碍啊。障碍哪呢？障碍是医生。这个呢，医生不就关门了？医院关门了。但是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啊。这是个革命性的，这量子力学家搞的革命性的。啊，我们人要去身心健康的时候，求自己，不要求别人了，也不要去找什么补品了，去找什么高明医生了，不需要了，通通不需要了。阿弥陀佛，真的是大医王了。 啊，找到一个阿弥陀佛就行了，什么的问题都解决了。啊，这个里头最重要就是放下。啊，当年陈小旭我叫他就是不听话。啊，我叫他们念头转过来，他希望他学讲经，啊，我说讲十善业道经。啊，我有这些参考资料，你天天听。天天读，天天学，别想你的病，他就没事了。可是他怎么样？一天到晚，我这个病会好吗？啊，完蛋了，这一念就完了。哎，好不好都不要去想，想好也不行，想不好也不行。啊，为什么？你这个念头在养他。啊，你把这个念头断掉，这病的营养就没有了。病就会好了，啊，人没有死，病死了，啊，病就离开你了，啊，你这个念头不断，这个我们着急，那不听话了，啊，真听话就真没事，今天量子力学家支持我们呢，啊，佛经不是迷信呢。啊，生病可以不要医疗，自己真能治好啊！啊，今天研究这个前卫科学的人越来越多了，啊，新型的科学。啊，那我们再看到的一个。夏威夷的土著的这个治疗的方法，他用一年啊，那这种医生高明了。这个医生不要跟病人接触，隔几千里路都没有关系，只要把病历给他看。他就能给你治病，他治病的方法很简单，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观想，想什么呢？想病人的身体跟我是一体，啊，自他是一，不是二，然后用意念治自己的病。自己的病治好了，对方就好了。这很稀奇。听说现在美国跟日本很多人在学。啊，那么这个人也许啊，最近会到香港来，他到香港来会跟我见面。不容易，这都真的不是假的，他不是治一个两个，他治好了好多千，好几千人呢。啊，秘诀就是自他是一，不是二。啊，他要来见我，他有福，我会教他观想阿弥陀佛，你跟阿弥陀佛之一，不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吗？你不就成佛了吗？那这个基础理论你懂吗？好教啊，上上根人呢、啊。啊，这个人是个慈善家，给人治病不要钱的、啊。啊，治好那么多人呢、啊。在夏威夷有一个神经病院，他把那个病院人全给治好了，病院就关门了。没有人了，有这种本事啊？这一般医生没办法做不到的啊！所以这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方法，高明极了。你要不相信，说他是迷信，那就没办法了。 为什么念头？啊，你不相信，决定治不好。啊，所以你的信心主宰了你一切。啊，这个事情很多年之前，我住在美国。啊，有一次感冒，啊，同学带我去看一个医生，医生是中国人。啊，他替我看，我告诉他。我说：“医生怎么会把人病治好？啊，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些知识，我的想象当中信心，病人对医生有信心，信医生对病人有信心，这很容易治好。”如果病人对医生怀疑，对药物怀疑，他决定治不好。啊，同样一个道理，医生对病人要没有十分把握，没有这个信心，啊，没有十分信心，这病也很难治好。他同意我的看法。啊，确实，心里主宰一切。你这一个人，你是有福，啊，过得幸福，还是你这一生过在灾难当中，通通是你念头。你的念头决定了这一生的吉凶祸福。为什么全世界的各个不同族群里头的圣贤老人都叫人行善积德？有道理啊。啊，中国老祖宗千万年前啊，我们相信没有文字不能说没有文化，文化比文字早。啊，印度婆罗门教就是现在的印度教。啊，我跟他们有往来。啊，这长老告诉我，他们至少有13000年的历史。啊，换一句话说，早过释迦牟尼佛10000年了。啊，他们不重视历史。啊，佛门里讲的四禅八定是他们修行基本的方法。啊，释迦牟尼佛统统接受了，用来教初学。啊，修成四禅八定，你对于六道轮回的事情完全清楚。啊，六道里面的空间维持全部突破，你都能看见。啊，你就不能不相信了。所以，轮回是婆罗门教说的，不是佛教的。啊，佛所修的定比他们更深更高。啊，他们知道八定为止了，不再上去了。啊，我相信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决定不输在他们之下。换一句话说，至少要超过10000多年。啊，那个时候没文字。都是口传啊，所以我非常相信孔子的话。啊，孔子说，他一生述而不作， 性而好苦，他自己没有创造，没有发明，但是他相信，对于古圣先贤有信心，一点不怀疑。啊，喜欢古圣先贤的教诲。啊，所以他一生是集大成者，把古人传下来的东西，用文字记录下来，传给后世。啊，后人尊称他为大成至圣先师。啊，是他把古时候的传说写成文字。所以《论语》里面很多话，我相信都是10000多年前老祖宗传下来的。啊，绝对不会传错。啊，中国东西的精华核心，无能，无能就20个字。我相信传10万年也不会传错。啊，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传10万年我相信不会传错。那这不多简单吗？啊，五常就5个字，仁义礼智信，四维就4个字。啊，礼义廉耻，8德就8个字，能传错吗？不可能呐。啊，道夫子把它重新整理的时候，规律啊，用文字记载，有系统的传下去了。啊，源远流长呐、啊，我们中国1000万年来，以伦理道德啊，因果。圣贤的教学立国啊，仁义道德传家了，世世代代呀、啊。我们把老祖宗的东西丢掉的时候，不过200年了，所以这个底蕴深厚啊，让我们对国家民族产生信心。啊，什么样的大灾难，中国不会灭亡，不会毁灭。中国要灭亡了，整个世界就完了。啊，这个世界，这句话是我们引申汤恩比博士的话。啊，他曾经说过，拯救21世纪社会问题，包括地球的问题。啊，地球他没说。啊，我是应该包括地球。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能解决。啊，那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是用什么呢？通通是用意念。啊，今天量子力学家可以做证明啊。啊，念意念的能量不可思议，这他们说的。啊，他们也告诉我们，用意念的方法。啊，你每天去想。啊，你去想一桩事情。啊，要什么？十分专注，这个念头要集中专注。啊，就是1天半个小时。啊，譬如有朋友生病，你嘱咐他，你想他这个病健康了，你一天用1.5个小时，要继续用1个月，那一边肯定就产生灭亡。啊，这时候佛法讲回向呢，就这个道理。啊，真能有受用，不是白想的，真管用。啊，这个理。佛在经上说，至心一处，无私不办。 啊，只要您能把念头集中在一点，那个力量就大了。啊，我们现在这个念力的时候，不能产生力量，是念头分散掉了。啊，像一盏灯光，灯光四方发射。如果把这个灯光集中在一起，变成一条线，变成极光。啊，现在这个光十方往十方散，一张纸都把它挡住了，它都不能穿过。把它集中在一点，钢板都能穿过。就是这么个道理嘛。为什么不把念头集中呢？啊，佛法里面教我们修行，应接得定，念头集中就是定了。啊，定里面发智慧呀，智慧能解决一切问题，而没有后遗症。啊，所以佛家的教学，高等教学，不重视知识。重视智慧，重视禅定，就是重视你的心不能有乱杂念。啊，你的心一定要定在一处。那我们修净土的，把这个心定在阿弥陀佛上，那个作用就不得了。啊，所以一般现在讲知识分子。学佛，你在经论里选一部，你就学这一样，啊，别学多，心就定在这上面。啊，中国古人有一句谚语说：“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什么道理？你读一千遍，心都是集中在里面，他就得定，就得三昧。得三昧之后，继续再定，他就开智慧。智慧一开的时候全明白了，不但这一样明白了，其他的也都明白了，触类旁通，通通明白了，就这么个道理啊。这是西方人没有的啊。剑桥大学的麦大威教授，他想找我到伦敦去办学，啊，办一个大成书院，啊，属于剑桥大学的，啊，英国的大学是书院制，啊，像剑桥、牛津呢，我想大概都超过50个书院，啊，我感谢他了。这他的好意也推荐了。那我说我不能接受。他说为什么？我说你们学校那个制度框架加给我，我教不了人了。啊，他问我，那你有什么方法教？我说我没有方法。我们的祖宗有方法。他一听这耳朵竖起来，我们祖宗有方法。我说是啊。他什么方法？他是汉学家了。我说你三字经知不知道？三字经他会背，四书他都会背，啊，很了不起啊。我说三字经上前面八句话是我们的老祖宗世世代代是教学最高的指导原则，他没发现啊，学了一辈子不知道，那划口就念过去了。啊，我给他解释，我说教育的宗旨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三字经上第一句话就把它说出来，人之初性本善，本性本善， 这个就是中国传统教学唯一的目标。啊，守住本善，这个人叫圣人，叫贤人，叫圣贤呐。啊，为什么要教呢？因为性相近，习相远。你要不教的话，麻烦就来了。本性本善，习性不善，这个一定要认识啊。然后你就晓得这个教重点在哪里，怎么个教法啊。苟不教心乃迁，那不教呢，就随着习性转了，自信慢慢就没有了，全变成习性，麻烦可大了。这就是为什么要教，为什么中国世世代代对教育这么重视啊。疏忽了教育，本善就没有了，完全是习性做主，天下会大乱啊。今天世界的局面我们看到了，什么原因呢？我们把教育丢掉了啊。世界上办的学校很多，没有教本性的这个学校，没有这个科目，这问题就出在此地啊。啊，今天再要想帮助社会恢复安定和平，其实安定和平的信心失掉了。我认识几位国家领导人，在一块聊天谈话，都问到这个问题。啊，他们问我，法师，你看看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吗？提出这个问题，心态都很严肃啊，没有信心。那怎么教呢？教之道贵一专，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我给他举个例子，譬如《论语》，这都他非常熟悉的书。啊，学习的期间十年，他问十年就学一部？我是的。他很惊讶，他那你怎么教法？我说教学。是教学生教他学，而不是我讲给他听。我不是讲学，是教学。啊，学生要自动自发。啊，上课怎么上课呢？我曾经试验过一个学期，过去在台中。啊，真的用古老的教学法。啊，我指定集中参考资料，你就学。上课的时候，学生上台讲给我听。啊，一堂课50分钟。啊，学生讲40分钟。我做10分钟讲评。这教学啊。啊，我给他这些资料，他要充分去准备。所以选我的课很难呐、啊。啊，必须要2个整天的时间去做准备，他去查资料，他去写讲稿。啊，上课的时候讲给我听，我通常坐在最后一排，为什么呢？他声音我也听得见，他声音太小了，我听不见，那不及格，扣分数的。啊，讲完之后，我再给他做讲评。这样教我 啊，但是学生很欢喜啊，虽然很艰难，他有成就感啊，他真用了功夫啊。啊，我要讲给你听，那太容易了，你学不会啊。 啊，这一遍学完之后，从头学第二遍。学第二遍不能用第一遍的讲稿，那是过去的，这样你的境界向上提升了。啊，第二遍学完讲第三遍，第三遍也不用前面讲稿，遍遍都是新东西，你要去准备。十年下来，你就变成孔子了，这还得了吗？啊，所以学任何一样东西，十年之后都变成专家，这才真正成就人才啊！这个就是汤阿弥所说的话了。如果能够这个世界上出现十个八个孔子，十个八个释迦牟尼佛，这世界就真就起来了。啊，像现在这个教学不行的，现在他是知识，他不是智慧呀。我们要开智慧的人啊，啊，智慧，有智慧的人就有知识，他一接触他就明白。有知识的人没智慧啊，碰到问题不能解决。啊，中国古老这套东西全世界没有的，只有这独家有啊。啊，我们要相信。我们要把它发扬光大，啊，真正来救世界，啊！现在我们发现，群书之要，祖宗之德了。我们天天在想啊，想了一年多，哎，它真就出现了，这意想不到，啊，在我们想失传了，不可能再有这个。啊，没想到想到了，真叫心想事成。啊，唐太宗这个观点，我听他讲了几句，他有好东西失传了，没有了，很可惜啊，那个好东西就是这个。啊，所以他能够离开地狱，也靠这个。这是我们不知道的，完全不知道的。啊，这部书世界书局把样本做好了，样本送一套，就是这样的一个样本，这样一套送到澳洲来给我看。我们有六七个同学放在这一张桌子上，大家来欣赏。人事的妹妹你们都认识，马上她跪在地下，我是李世民，她来感恩的，就是这一部书她离开地狱。啊，她告诉我这一部书可以救全世界。啊，我们听到这个话了，真的心定了，啊，跟我们所想象的完全一样，他说出来了。啊，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不是中国的武力，不是中国的经济贸易，不是中国科学器具，这个科学技术，是中国群书之要。啊，把它翻成白话文，让外国人看，没有人不欢喜。唐太宗当年手不释卷，今天我们在马来西亚，纳吉首相手不释卷。啊，马哈迪前首相手不释卷，真喜欢呐、啊。啊，真的找到宝了。啊，可惜我们晚了十年。如果十年前有这个缘分，啊，马哈迪还在位的时候，他有魄力呀、啊。 啊，它真的能推动啊。啊，所以我们希望英文本印出来之后，我们对全世界流通。啊，如果有这个缘分，这个缘分都要三宝加持，要祖宗之德。啊，能够交给联合国，分发给每个国家。21世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纪，真管用啊！啊，那么这些还都是中国传统古文化，跟极乐世界一样，无量清净庄严，全贤当任自性。所以，就因为这一句，所以它是全世界一切人都乐意接受的。它不违背自性嘛？啊，是你自己自性里变现出来的嘛？啊，心作心事啊，离思无碍。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啊，中国人讲本心本善。啊，换一句话就是是心是善，是心作善，问题就解决了。啊，能够真正念全世界所有众生跟我是一体，真诚的爱心，大慈大悲心就出现了。这就是本心本善啊！只有成全一切众生，绝对不会去害人。啊，现在人迷失了自己，啊，不但害别人呢，他害自己呀。害别人的事小啊，害自己的事大了。啊，只有自私自利，起心动念第一个想自己，没想到别人。啊，所以这个西方的教育啊，用我们的话来说，他们的信念是损人利己，处处讲竞争啊，教育从幼稚园就开始竞争，到大学研究所还是竞争，争到底呀！啊，竞争升级就是斗争，斗争升级就是战争。所以，这种思维是死路一条。啊，会把世界带向灭亡。啊，东方的教育不能跟他学啊。我们中国老祖宗世世代代从小叫什么叫让啊，小孩叫他忍让啊，长大懂事谦让啊，啊，成年之后啊，礼让啊，让到底，这是生路啊，大家都相让，这个世界社会和谐啊，才真正幸福啊！啊，大乘佛法里头，不但是让，告诉我们， 你我他是一体，这个念头太好了啊，这不是想象的，大乘肯定真的是一体啊。这桩事情只有今天量子力学家知道啊，一般人还不敢承认。量子力学家晓得，确实是一体啊，确实有密切的关联啊，所以我们起心动念能瞒人吗？不可能。我们这个身体是个发射台，是个电台发射台，念头才动，这个波已经传遍整个宇宙了，比光快啊。念头才动，变法界、虚空界全收到了。啊，是个发射台，也是个收，这个收集的台。啊，变法界、虚空界的信息，我们全部能收到。啊，那现在为什么收不到呢？其实都收到。我们这个机器有故障，信是收到了，收到了没有感觉啊。那佛告诉我，这个障碍是什么？两大类，一个是烦恼障，一个是所知障。烦恼障里面有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这些东西放下了，障碍没有了，就灵光了啊。任何一个人的思想你都能收到，你知道他想什么，任何人身体状况你也知道。为什么？身体状况是我们物质细胞，细胞也在震动，这个能量也是变化界、虚空界啊，你身体状况你都知道啊，你的念头你都晓得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是事实真相，还敢有坏念头吗？啊，不要以为我起个念头别人不晓得，都知道，只有糊涂人不知道。啊，只有业障深重的人不知道啊，业障消掉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啊，所以这些神通是真的，就不是假的了。啊，神通个个都有，只要把障碍去掉，为什么呢？神通是本能。啊，天眼、天耳、他心、虚命，啊，神足是本能，你本来有的。啊，不是没有，你把障碍去掉之后，通通都有了。啊，所以念头一转，身心健康。幸福快乐啊，居住的地球什么灾难都没有啊。你要相信境随心转，这都是佛经上说的啊。境是境界，物质现象、精神现象都是随着念头转，你不能不善。最善的念头是什么念头都没有，这最善念头什么念头都没有，我们做不到，真的不是假的啊。那我们要用个方法，以一念治一千年啊，一千年方向保持一念，这一念就是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这部书里讲的透彻了，讲的详细啊，真真不可思议啊。我们真把这句佛号抓住，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啊，所以这里几句话要记住：群贤当人自省，信作心事，理思我爱。落实在生活上，更进一步，事事我爱。啊，在这个时间学菩萨，还原观上告诉我们的，随缘妙用啊，随缘是恒顺众生的，跟众生没冲突啊，啊，做众生欢喜做的事情啊，随顺。妙用是什么？妙用是不着相，自己对于事实真相清清楚楚，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你在这个现象里面做到了什么呢？做到了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我们做不到，太高了啊！我们能做到不分别不执着就很了不起了啊！我们用这个做目标啊，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随顺众生的执着而执着，心里头绝对没有分别执着，这叫妙用啊！啊，我们今天不妙啊，随着众生分别，心里真分别啊，随众生执着，心里真执着，这个麻烦就大了啊，所有一切冲突通通烦恼习气都在这身啊，我说不知道这世界是假的啊，所以首先要认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这《金刚经》上一句话，要常常记住。啊，别当真，当真的就是一桩真事，往生极乐世界，这要当真，这个不是假的。啊，六道是假的，十法界也是假的，一真法界是真的，它能帮助我们回归自信，啊，明心见性。见心成佛啊，只有这一招是真的，其他的都可以不必计较了啊，老实念佛求生净土比什么都重要。好，今天时间到了。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527页，527页，倒数第三行，从第二句看起，极乐世界 无量清净庄严，全显当人自性，心作心识，离思无碍。这几句经文佛陀透给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全贤当人自省。大乘教里面所说的应观法界心，一切唯心造。极乐世界如是，我们现前的环境也如是。啊，极乐世界是我们本性本善所造的。啊，我们现前生活的环境，是我们当前习性所造的。啊，大乘教里头，佛告诉我们，一切法，啊，虚空法界。一切万法，皆是心现识变。心现没有识变，就是极乐世界。啊，有识变的，那差别就很大了。啊，有天堂，有地狱。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我们在一切境缘当中决定不会有怨天尤人的念头。啊，为什么呢？古人所说的自作自受啊。啊，怎么能怪别人呢？啊，那么这个地方讲的心作心识，真的自己做自己受用啊。啊，这两个字的意思很深。心作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啊，那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菩萨是心是菩萨，是心做菩萨。啊，降下来，是心是凡夫，是心做凡夫。啊，是心是人，是心做人。是心是地狱，是心做地狱。是心是畜生，是心做畜生。明白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搞通搞明白之后，在这个与变法界虚空界自己做主啊，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大乘相宗告诉我们，每一个众生阿赖耶识里头的种子都是圆满具足啊，阿赖耶识里头有做佛的种子，有做菩萨的种子，也有做妖魔鬼怪的种子，什么玩意都有，齐全的啊。那就看你要做什么了。 啊，看你要做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真的一点都不错啊。啊，设法界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啊，不在别人呐。与佛菩萨不相干，与上帝也不相干，与阎罗王也不相干，全是自己做主。正因为这个原因，教学就重要了。啊，你受过这个教学，圣贤的教育，你智慧就开了。啊，这设法界想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啊，去的时候呢，去的时候帮助众生，自己不造业。啊，那这个人就是佛，就是菩萨，至少也是罗汉。啊，为什么呢？他不迷呀，他了解事实真相啊，六道众生不知道事实真相啊，四圣法界里面知道事实真相啊，烦恼习气没断啊，所以他不会做坏事。啊，他居住的这个处所啊，称为净土，清净庄严。所以这个信息非常重要。啊，那么在这个经注里面，这样的话说过很多遍，说很多遍就是提醒我们，要我们记住，不要忘掉。啊，自己做主宰，念头一转，是善念，啊，是清净的念头，无量无边的福慧都在其中啊，有福有慧也。啊，迷了的时候不知道啊，会做错事。啊，做再错的事情也不怕，为什么呢？觉悟啊，就回头了。啊，受报也不喊冤枉，为什么？也欢欢喜喜接受，我自己造的，我自己应该要是要接受啊。啊，报完了，身心清净。啊，所以你做善，你要得善报；你造恶，你要得恶报。善恶都是报应。啊，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善恶，没有吉凶祸福。啊，那是我们学习。最后的目标，我们要回归自信。回归自信，就叫做圆满成佛了。啊，成佛有不圆满，有圆满的。回归自信是圆满的。住在十报庄严土那些佛没有圆满。啊，圆满就回归自信。所以这后面说，你看极乐世界，水鸟树木，宣流正法，水会说法，鸟也会说法，树林，风吹树叶，枝条，它都会说法。 声色相光，这讲了四桩事情。音声，说法的音声。啊，色彩，宝相，佛光，在极乐世界，这是不会中断的。无论你在什么处所，你都能看见，都能听见，增长你的道业。所以那个世界不会退转的。啊，你每天都是进步，没有退步的。不但佛菩萨教你，啊，连这些水鸟树林、色是这个声色相光都在帮助你，都是你学习的增上缘，重重无尽，自在无碍。啊，所以我们要认定极乐世界是个佛教大学，是个佛学的书院，它不是别的场所。到那个地方是去求学去的。啊，没有毕业你是菩萨，毕业了你就成佛了。没有第二种人。生到极乐世界全是菩萨。啊，菩萨就好比是学生。学生程度不齐，有小学生，有中学生，有大学生，有研究生，极乐世界通通都有。啊，十报状元图的是研究生。啊，方便有余图是大学生。啊，凡圣同居图是小学生，中学生。那是一所了不起的学校。啊，往生是上学去的。啊，全是圆明具德，不可思议。全是样样都是。水也是，鸟也是，树也是，花也是。啊，连大地都是。那不仅是一切人，全是圆是圆满，明是光明，具是具足，万德万能。这还得了吗？真真不可思议啊！啊，具体是四思无碍法界，跟华严完全相同。啊，华严是离四无碍，四思无碍。啊，西方极乐世界跟华严境界完全相同，全是四思无碍法界。啊，人生之乐，这是到极处了。这种乐。真乐没有副作用啊，这种乐永远不会变质啊，复以文明变灯不退，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加些什么？这四条这还得了啊，听到一句阿弥陀佛你就真不退转，三种不退转你都得到，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见数呢你就五无生法忍啊，这是前面说了见数的三种人，第三种是无生法忍，无生法忍七地以上啊，这个地位马上提这么高啊！啊，圣念必生净土， 这就告诉你，我们去西方极乐世界，到那边去上学，不难。啊，你看，生念就能成功。这个生念是指临终最后的生念。啊，临终最后是生念，不能没有准备的工作。准备啊，我们现前就要修生念。一定要养成这个习惯啊！无论在什么时候，特别是紧要关头的时候，你第一个念头起来的是享福，你就决定往生。生念一念都能往生啊！就怕在紧急关头的时候，它不是享福。那多半人想什么？多半人想骂，这一骂就问题严重了。啊，在非常惊慌失措的时候，你看看他头一个就喊骂，这人心里就有骂了，这很难得了，不容易了。啊，如果心里面头个还顾着名闻利养。现在人想骂的人不多了，大概头一个想钱。啊，钱是多多益善。啊，是个无底洞啊。贪心的。哎，从前人想骂，为什么？从小教育。教成的。伦理的观念真扎了根了啊！父子那个种亲情根深蒂固啊，现在没有了啊！现在不这个父子啊，在外国，父子是什么关系？朋友的关系啊，所以在外国了，五人只剩了一人了，就都是朋友啊。那么这个社会真就有问题了。五伦不缺，这个社会安定、和谐、圆满啊，五种关系样样都顾到，一样不缺啊。父子、君臣，君臣是领导与被领导啊，君臣有义，仁义。啊，夫妇、长幼啊，他不说兄弟，说长幼年小对年长的一定有尊敬，年长对年小的一定有慈爱。啊，朋友有心，朋友相互照顾啊，真的是互相关怀互相爱护互助合作。啊，中国社会千万年来，五伦的社会呀，五伦是圆满的人道啊。 啊，中国文化要是断掉了，活在这个地球上毫无意义。啊，那个变法界、虚空界、星球很多，别的地方去了，不要到这个地方来了。人道是天道的基础，是圣道的基础，是佛道的基础。没有这个东西，所有都不能够建立。啊，它是根基。你这个东西多重要，全是圆明具德，我们也可以把这一句话说在五轮上。五轮确实全是圆明具德，能帮助人成圣成贤，能帮助人做佛做圣。凡夫列灯不处，这个只有极乐世界有。十方诸佛刹土里面没有的。我们对净土，只要真心，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只要真愿，我这一生就这么一个目标，就这么一个方向，啊，希望到极乐世界，啊，升到极乐世界。就好像念书的学生，目标当中锁定这个大学，我就想考进这个大学，啊，其他的念头没有。啊，我就希望亲近阿弥陀佛。这个心念要是非常非常的坚定，不会动摇，这个人念佛往生呢，品位就非常高。啊，所以我常说，我们对于乡下这些阿公阿婆，特别是些老阿婆念佛，你看他笨笨的，什么都不会，你问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就晓得一句阿弥陀佛，你给他讲一大堆的话，他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到底有没有听进去不知道，他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这个人不得了啊，这个人往生的时候品位高啊，别以为我们聪明能不如他，他纯的，我们念佛又夹杂了，那功夫就在这个地方算，越纯地位就越高。啊，我们有还有怀疑，还有杂念。啊，升到极乐世界就不错了，啊，品位不能跟他们比呀。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上智与下愚不一。换一句话说，上智跟下愚可以划等号。上智啊，上上品往生，下愚也是上上品往生。啊，古人有一句话感叹说，愚不可及啊，他那种愚我比不上他了。那是专纯，那我们今天也想成就，真的要学这种人，别学聪明人，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我们学这种老实人，啊，当然也要有客观环境啊，所以古人对环境的选择非常重要。 啊，但是真正发心的人一定会有这种环境给他。那佛菩萨照顾你，阿弥陀佛保佑你。啊，我们自己要认识，这个是先决条件。极乐同居所独有，同居土是最下一层的。啊，四土啊，最下是同居土，但是同居土里面能够啊列灯不出，这就跟上上品啊画了等号啊。故云无上殊胜超世之愿，弥陀这一愿确实设方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不是诸佛如来没智慧，不是诸佛如来的德行比不上阿弥陀佛，不是的，他们智慧德能是平等的，那些佛没想到啊，阿弥陀佛有没有想到？阿弥陀佛也未必想到。那他为什么会有这愿呢？哎，他去参观，去考察，诸佛世界，看到有这些事情，他发的这个心。啊，诸佛如来修行正果，成到佛了，未必去到每一个佛土里头去做考察的工作。啊，去参观考察没有？哎，他干了这桩事情。啊，前面我们读到了，他参观考察210亿诸佛刹土。啊，210亿不是数字，是表法的，代表大圆满密宗。以21代表圆满，啊，华严用10代表圆满，弥陀经用7代表圆满，啊，7怎么说呢？四方、上下、东照当中的7，这是圆满，啊，从空间讲的，10是数字，从1到10是个圆满数字，啊，密宗用21。210亿，这就代表大圆满啊，圆满当中的圆满，表这个意思。所以殊胜超世愿从这么来的啊。所以方老师读佛经告诉我这些事情，这不是随便说的，真正是有真凭实据，而且非常合乎逻辑啊，不是自己胡思乱想。到处去看，到处去考察，中国人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你一定要多看，那个智慧是真实的啊，不看坐在家里想啊，就是想偏了，想歪了，那受害的人可多了啊，一定要经过实地去考察啊。弥陀发现有这些事情，他用他发这个大愿啊，来弥补这些缺陷啊，成就一切众生本性本善的功德啊。这个是一切众生为什么能成佛，为什么能够从这个下愚能够得到上上品，因为他本性本善，他本来是佛啊，那他做佛是应该的，没有什么稀奇啊。 啊，所以这些呢，都在语言不同。啊，这善导说得好啊，三杯九品呢、啊，总在语言不同。你语言殊胜呢、啊，他品位就高。这个例子非常鲜明啊！我们从自己身上看，从同学的身上去看，我们有缘能够接触到这部大经，能有时间深入去研究，真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自己信心就上升了。啊，如果没有这个缘，我们这个一生没听过经，那就提不上来。真能往生就不错了，提不上去的。啊，所以这个语言多重要。啊，我要没有遇到方东美先生，根本不晓得什么是佛教。啊，他给我上了这个课目，就把我一生改变了。啊，我感激他老人家了。这条路名副其实，是他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我这一生得到这个享受，比他殊胜。啊，你看一生，读喜欢读的书，干喜欢干的事。啊，方老师第一个做到了，读一生喜欢读的书，他做到了，干喜欢干的事，他没做到。啊，他在学校教书，一生是教授。啊，我怎么说他没做到呢？没有真正这个真心想学的人跟他学，学校里的学生不是真心学。是他老人家给我说的，现在学校学生来干什么呢？来拿文凭的。啊，老师为什么还来上课呢？那为了生活费呀。啊，为了拿这一点钟点费，拿这一点工资回家过日子，都不是心甘情愿的。啊，所以老师不是真教。啊，为什么真教没用的不真学？啊。我们中国古人讲，他一分沉浸，你教他一分；两分沉浸，教他两分。你教多了没用，他吸收不进去，你白教了。啊，他有十分恭敬心，你就不能教他九分；教他九分，他还有一分能力，你对不起他。啊，那么我们就知道。老师在课堂里上课的那个情形呢，能体会得到啊。我想跟他学哲学，他不让我到学校。啊，特别开阔在他家里。啊，那我们想真学吗？啊，我们才懂得这个意思，无尽的感激。啊，我们没有交一分钱学费，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啊，他能够这么热心教导，啊，我们也真听话，一生走这条路。啊，早年我走这条路， 认识我的人都骂我，啊，同学、同事、朋友，没有一个不责备我。你学佛可以，怎么迷成这个样子？啊，肉也不吃了，啊，怎么这么消极？啊，许多东西都放下了，都不学了。连电视新闻都不看了，啊，说我迷了，啊，我也很感激他了。我说人果有志啊，我所了解的佛法跟一般社会了解的不一样。甚至跟很多出家法师了解的也不一样。啊，20年之后，我那班朋友碰到我了，个个都点头不摇头了，啊，赞叹我，你走对了，啊，说我走对了。啊，我这个路越走越自在呀，越走越快乐啊。啊，正是了方东美先生所说的，句句真话实话。我们再看后面这一句，彼乘无上道，道是菩提，印度话，中国的意思，觉悟。彼乘无上道啊，就是大彻大悟。啊，悟的什么呢？宇宙万法的真相，你搞清楚了，搞明白了，这叫无上道啊！如来所得之道，更无有能超越而举其上者，故曰无上道，就是无上正等正觉。阿罗汉所得到的叫正觉菩提，正觉就是菩提啊。菩萨所得到的叫正等正觉，等是等于佛啊，不是佛，比佛还差一等，比阿罗汉高很多啊，也叫菩提啊，佛所证得的，就是圆满的，没有再超过的了，所以加上无上，无上菩提，这三个都叫菩提。啊，佛所证的，菩萨所证的，阿罗汉所证的。啊，那么菩提大小不一样，小菩提、大菩提，我们用这个来称来区别它。如《法华经》受量品有这么一段话：每自作是意，以何令众生得入无上道？俗称佛身，佛称就佛身。这是诸佛菩萨，他们起心动念呢，没有想到自己。啊，这个作意就是我们今天讲起心动念。啊，做事意就是起这个念头。啊，这个念头是什么念头呢？ 什么样的方法能令众生呢得入无上道，帮助一切众生成佛了啊，说成就佛身。这诸佛如来起心动念，这个念头善极了，好极了啊，不是对众生其他的好啊，是帮助众生成佛，帮助众生觉悟啊，啊，圆满觉悟就成佛了。帮助众生觉悟用什么方法呢？教学。所以，诸佛如来、化身菩萨，用我们的话来说，个个都是教育家。他们不止一生，生生世世所履行的都是教育事业。啊，他不搞别的，为什么呢？用别的方法达不到这个目标。啊，只有用教学。啊，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49年教学，从开悟到离开人间，没有一天不教学。啊，世尊给我们介绍极乐世界。啊，这本书就是介绍极乐世界的说明书。我们看到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没有一天不教学。啊，再看到佛给我们旁征博引，说到十方诸佛刹土，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也是没有一个不教学的。啊，西方极乐世界往生去的这些人，他们有能力，我们相信也是事实，他有能力分身。啊，自己这个身在阿弥陀佛讲堂听经没有动，没动，分身分无量身到十方诸佛世界去拜佛，去供养，去听经闻法。啊，那个分身真管用，不是分身是好看的，不起作用的，他分身真管用啊，供养修福啊，听经是修智慧呀。所以极乐世界的人天天都修福修慧，而且修的是真实智慧，真实的福德。我们在这个世界想找一个好老师都找不到，可遇不可求啊，找不到啊。到极乐世界的好老师无量无边，无数无尽，只要你肯学啊，哪有不成功的道理呢？啊，今天我们明白了，只有智慧能解决问题。啊，真正有智慧了，了解事实真相。事实真相里头有一句话：总纲领、总原则。这个真相告诉我们，一切法不生不灭。 这总纲领啊，首先要知道啊，一切法既然不生不灭，我们就得要认真了。啊，这个里头就说明因果的根源。啊，不生不灭是现象，这个现象很深，哲学跟科学都是想了解不生不灭的真相。现在量子力学家的成就差不多到这个边缘了，已经看出来了。啊，这个方法是老方法，大乘佛法里面教给我们分析啊，用物质来分析，分析到最后真相就明白了。啊，科学家也用这个方法，真看到了，跟佛讲的一样。啊，真相是什么？真相是个波动现象，频率非常高。啊，时间非常短暂。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这个真相，整个宇宙，啊，不管你是世间是出世间，啊，你是六道还是长极光图，都是波动的现象。所以今天科学家提出弦定律，啊，用这个来做比喻。那自信是不动的，它是静的；一切万法它是动的，它不是静的。啊，佛家讲四大，四大是什么？物质现象，再小的物质现象也是四大组成。今天量子学家所讲的量子、小光子、啊微中子，这小到不能再小了，微中子一分就没有了。这个就是佛讲的灵虚尘，最小的物质现象。啊，它里面有四大，不但有四大，五蕴具足。啊，它有一个物质现象，你肉眼能看见。啊，再小被你看见了，你在放大镜、在显微镜里都看到了。啊，看到它有个色相，这个色相肯定是四个元素组成的，就是地、水、火、风。地代表你看到的形象。这叫地大，它带的有阳电、阴电。阳电佛家叫火大，啊，阴电叫水大，啊，还有个风大。风大是什么？它不是静止的，动的，啊，动叫风。所以这四大了，说明这个物质的性质。啊，再小的物质都带。啊，那么佛说所有物质现象，《金刚经》上讲叫一合相，一就是那个基本的粒子，那叫一，都是那一个东西组织组成的。 啊，排列方式不一样，啊，组成原子，啊，是其实现在科学家了解，基本粒子有几十种，夸克也有几十种，那就是组成的方式不一样，方程式不相同。啊，那么再有这种基本粒子组成原子，原子组成分子，组成细胞。啊，细胞是人身体上的最小的。啊，那一个细胞里头有多少小光子，不计其数啊，太多太多了。啊，科学家告诉我们，一个电子，原子里的一个电子，很小的，我们都不能眼睛看不见的。啊，里头有多少个中微子呢？100亿，100亿个中微子组成一个电子。啊，把一个电子分成100亿分，一分才是微中子。啊，这个是物质现象搞清楚了，搞明白了。物质跟精神永远分不开。啊，物质本身这四大地水火风，但是它里面还有受想行识，它有感受。我们用个意念对它，它知道。啊，我们爱它、喜欢它，感受到。我们讨厌他、恨他，他也感受到。啊，这个江本博士在水实验里面看出来了。啊，物质现象活的，我们今天讲有机体，整个宇宙是有机体，找一个无机的找不到，全是有机体。可石头也是有机体。啊，一粒尘沙还是有机体，啊，通通有受想行识，活的，整个宇宙是活的，整个宇宙跟我们什么关系呢？一体，这个重要啊！啊，一体的关系，我们中国千万年前老祖宗就知道了。老祖宗从哪里知道的？我怎么晓得老祖宗知道的？我从一句话，这一句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始点。我从这知道的，父子有亲，这还得了吗？这是一体呀。一体里头会发生什么东西啊？发生这个情爱啊！所以你看，这个江本博士告诉我，他这个爱跟感谢是不是宇宙的核心？他做几十万次的实验，爱跟感谢水结晶特别美。啊，其他的都不能跟他相比。这个是不是宇宙核心？我告诉他一点都不错。啊，这个爱就是佛家讲的慈悲。啊，所以古人说，什么是佛教啊？有人问什么是佛教？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回答人家，人家问什么是佛教，这两句话，慈悲为本，方便为门，一点不错。如果有人问我们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也用这两句可以答复。啊，父子有亲就是慈悲呀。 啊，那方便是什么呢？其他的四轮是方便，父子有亲是核心，那是根本。啊，然后五常四维八德都从这延伸的，那全是方便。啊，那根要是没有了，方便都变成假的了，都变成那个欲望的奴隶了，去替他服务去了。根太重要了，根就是孝啊。你看“孝”这个字，会意，那表达了意思多好啊！上面是个“老”，下面是个“子”。啊，一体呀，分开就没有了，孝就没有了。啊，整个宇宙跟我是一体，这大孝啊，真孝啊！就中国古人造字，那是高度的智慧呀，我们一般人想不到啊。那中国文字有个好处，你不看。你不认识他，你不知道他念什么，念什么声音，你看他这个形象，懂他的意思。啊，所以中国文字是智慧的符号，这个东西不能丢啊，要认真学习。啊，中国的文言文不能丢。文言文是中国智慧的根，智慧的命啊！因为言语会随着时代改变，那个文言文是永恒不变的。老祖宗用这个方法，这是全世界其他的民族都没有的，也只有这一家啊，发明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啊，他不跟着人的语言转。换一句话说，他超越时间，他超越空间，而且学习不难。啊，真学会了，老祖宗的智慧，那个智慧的宝库啊，钥匙你就拿到了，你尽情去享受啊。啊，用2年的时间，这个钥匙就拿到。啊，我年岁大了，不能干事了，只是说说而已。我非常希望有人能办一个专学文言文的学校，培养教文言文的老师。啊，那么有人说，我学这个东西，将来我到哪里去找生活？啊，如果我还活在世间的话，生活就不用愁，我会替你鼓吹，我会替你找学生。啊，生活决定不会有问题，为什么呢？祖宗会保佑你，三宝会加持你，你一点都不要操心。这个话是早年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啊，真的很多人担心啊，啊，你出家了，学讲经了，学讲经的人寺庙不要啊，寺庙要赶金灿的。不要讲经的，那讲经的真的没饭吃啊！所以多少年轻人这个出家想学讲经，以后一听到老和尚这些话，都吓退心了。啊，讲经没人供养啊， 金蝉佛寺有收入啊。啊，所以寺庙里都不主张讲经，讲经是贴本的生意，做法会是有收入啊。啊，这一个错误的观念，让佛法贬值了。啊，我这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的，教我学释迦牟尼佛。那释迦牟尼佛一生就讲经教学。啊，他说佛菩萨会保佑你，护法神护持你，你什么都不要操心。哦，这好啊，这条件太好了。啊，什么都不要操心，什么都不要管，明天有没有饭吃，明天还没到，今天想着干什么？到明天自然有地方吃饭。啊，一生对于自己的衣食住行呢，没有想过，一切随缘呐、啊。可是缘都很不错，啊，什么都没有啊，一样也没缺乏。啊，没房子，哎，住的地方都不错，没车出去还都有交通工具，啊，有人替我们早就预备好了。何必要自己有呢？啊，自己拥有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啊，所以你真有信心，真能坚持，哎，果然就没错。啊，所以我们相信啊，佛菩萨照顾，相信老祖宗照顾。真要有这种信心，啊，精进不懈，勇往直前，前途无限光明。啊，为什么？在今天往后的这个社会，大家需要什么？需要真实智慧。真实智慧在哪里？在中国，大概是1400多年前。啊，1400多年前，穆罕默德还在世间，回教，穆罕默德就告诉他的信徒，鼓励他们到中国来学智慧，这他们今天人都有，啊，到中国来学智慧。那么近代英国汤恩比斯说过啊，提倡过中国孔孟学说大乘佛法，那是智慧的宝库啊！啊，这些智慧宝库是用文言文写的，你要不懂文言文你就没分。如果看翻译的是经过别人吃了吐出来喂你，不是味道啊，你自己应该直接跟古圣先贤往来啊。啊，那要直接跟古圣先贤往来，文言文就是基本啊，你只要能学会这个东西，就把钥匙在你手上啊，佛法在大藏经，中国古圣先贤在四库全书，啊，四库会要，会要比全书更好，啊，全书经过清朝，有一部分删改了，啊，不利于这个清朝的都删改了啊，但是徽要没有，徽要是原文一个字没有改动啊。为什么呢？皇上看的，徽要以前不是给别人看，专门给皇上看的 徽要以前只有两套，一套在赤藻堂，是乾隆皇帝的书房，另外一套在圆明园，圆明园被八国联军烧掉了，就只剩一套古本。这一套的原书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前些年，十年前吧，世界书局根据这个本子翻印过一次。我问他，你印了多少套？他告诉我200套。我说为什么不多印一点？怕卖不掉，太少了。我给他买了差不多有六七十套吧，你看200套的时候，我给他买了六七十套。所以我跟这个书店老板变成朋友了。去年，民国100年，这两家书店又发现。再吧，这个很难得了。商务印书馆告诉我，全书计划决定再版，纪念民国100周年，我就订了100套。这100套呢，原本是想供养。大陆各个大学，那个时候正好山东大学展校长，我们很熟，他邀请我做学校的校董兼教授，我就跟他谈到这个事情，这个商务准备印。重再版呢，全书，我说我订100套，这100套呢交给你，你替我去分送给各个大学，他同意了，结果没想到他调走我了，下面徐校长我也认识，没有那么热心，他不帮助我了，这书进不去。所以这个书还是进去了一些，不多。我就送到国外，送了不少。大概现在还有10几套。那么世界书局这个会要，我订了200套，今年5月交货，书就交给我。我这2部书，200套会要，100套全书，我是成本价钱1000万美金。我们希望呢，这200套的会要。能送到中国最好。如果没有这个缘，我就想办法分送给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送2套。也送100个国家。这个我要找联合国。请他们帮助我。但是我们是以自己国家为优先，自己国家不要了就送给别人。我鼓励全世界人学中国文言文，你们要有智慧，一定好好的认真学习。为什么呢？这些书籍那就真正是智慧的宝库，你们受用无穷。21世纪 中国人的社会，是中国人文化的社会，啊，不是别的，啊，中国人智慧的社会，啊，智慧没有国家界限，也没有宗教界限，啊，所以今天我们讲教育，所疏忽的就是根疏忽了，没有从根本上下手。根本就是老祖宗传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个东西是根。总纲领、总原则，啊，你翻开四库，任何一部书都不离这个标准。啊，换一句话说，四库里面所讲的就是这个总原则怎样落实到生活，落实到工作，落实到处事待人接物。你学这些东西真能救世界啊，啊，不但救国家救民族，真正能救世界啊，所以我是把这个设防的供养做这个工作啊，我不盖庙啊，我不要道场啊，我就做这么一桩事情啊，希望我们自己同学对这个人有认知，年岁还可以，认真学习啊！啊，40岁之前这个年龄不晚了啊！别人用2年学会，我用5年学会啊！5年之后还有发挥的地方啊！真正干，把既绝学这个使命背上，祖宗保佑你，三宝保佑你，保佑你延年益寿。那为什么呢？需要你来弘扬吗？就跟阿弥陀佛一样，阿弥陀佛是发了大愿，所以他寿命延长了无量寿了啊，道理就在此地啊。你要问为什么可以延长，根本的道理是因为你本来是佛，所以可以延长。佛是无量寿，你本来是佛，那怎么不能延长啊？诸佛菩萨可以加持，真能做到啊，这种法藏菩萨亦如是，于令众生至无上道。至于彼智者，这经文上有鼻智两个字，古人有2种解释。第一，鼻智无上道者，本愿主体，这是48愿的主体。换一句话说，48愿愿愿都是以这个为中心，夜夜愿中啊，皆以自觉在愿正觉自是，如次之而举，四愿不圆满、不满足，是不成等觉。阿弥陀佛成等觉了，成等觉就成佛，他成佛了。换一句话说，他的愿通通满足了，48愿 愿愿都做到了，愿愿都落实了，啊，愿愿都在极乐世界。啊，四徒三杯九品当中，你都看到了，该四十八愿。具体愿文虽各有异，但大愿共本呢，是为如无上道同称正觉。这是弥陀的大愿的根本呢，大愿的核心呢。啊，愿再多都是以这个为共同目标。啊，如何帮助一切众生，其如无上道，同称正觉。从事教学工作的人，对所有受教的学生，应当有这种心态呀、怎样帮助他断疑生信？啊，佛家这个信跟宗教不一样。啊，佛家信是信谁呢？信自己，不是信佛。啊，信自己是什么呢？以中国传统东西来说，信自己的自信本善，就是本性本善。啊，相信我这本性本善呢、那你要学佛呢，相信我自己本来是佛。这个跟宗教性不一样，宗教性信他。啊，信上帝，信神，不中佛法不是。啊，佛法是信自己。啊，这个要错了，那你就错到底了。啊，释迦佛常常讲，我们如果把它错会掉了，那叫冤枉啊。啊，愿解如来真实义也。我们是去解如来真实义，这你不能产生误会啊！净土中的建立的理论基础就是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是净宗理论的基础啊！你当然可以成佛啊！成佛的早晚语言不同。讲绝了啊！现在人对佛教的误会，我能理解，我很理解。为什么呢？我早年一样误会嘛，跟大家完全一样嘛。啊，道听途说嘛，别人说佛教是宗教，我们认为它是宗教。别人说佛教迷信，我们看看他是很像迷信啊，只是看到外面表面，没有看到里面啊。不过以前到里面你也看不到啊，没有了啊。所以方老师告诉我那句话真的重要，告诉我佛经哲学不在寺庙。你问的在哪里？在经典啊，这个指导非常重要啊！如果没有这个指导，我们到寺庙一看不像，方老师的话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会让我们怀疑，会让我们信心退失啊！那他一说，这个我们明白了。我们要找真的佛东西在经典里头。 啊，真正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在你自己心里头。啊，佛讲得很清楚啊，唯心净土，自心弥陀，你不是讲得很清楚吗？阿弥陀佛在哪里？阿弥陀是自性变现的。啊，通通都是从心想生，从谁的心想？从我自己的心想。那这个里头有个很深的问题了，什么是我自己？这个大问题了。啊，那我佛说了，我们这些人六道众生都是把自己迷了，不认识自己了。啊，但是他讲得很简单，只要你放下起心动念，放下分别执着，你的真面目就显现了。啊，你所以迷失了自己，不认识自己，就是因为你有起心动念，你有分别，你有执着。啊，你不认识自己了。啊，不认识自己，自己变质了。那不是不存在，在呀，变质了，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认识自己了，哎，你就变回去了。啊，回去的样子是什么？圣人，是佛菩萨。啊，通通是你自己，不是别人。我们学阿弥陀佛，希望我将来做佛跟阿弥陀佛一样。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希望我们将来成佛，我们的世界跟极乐世界一样。僧好多事啊，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收集所有诸佛刹土里面的真善美的大乘啊，他就收集啊，花了五劫的时间呢。我们到极乐世界显现成的，啊，等于说他在那里建了个展览馆了，十方刹土真善美慧全在这个里面。我一到那边全，我就不要去找这个麻烦了，啊，非浪费这么多时间呢，我通通见到啊，我读的这些东西，啊，我有我这个想法。我们今天能够把这个地球上，啊，这一万几千年历史文化，啊，我们都去学习，我们找一个地方建一个小城。啊，把这些东西统统在这做出来，这就是地球的文化城，啊，就是地球上的极乐世界，啊，这想法从哪来的？从极乐世界来的。特别适用于先前的社会，因为现在社会你讲他不听，你做出来他看到他会受感动，啊，他就相信了。以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学术是传统或者是宗教，都要做成一个典范，不做这个东西是不行的。啊，我们过去在汤池只做了三年，啊，影响这么大。如果真正做得好，长期做下去，肯定影响全世界。啊，这个事情不难呐、啊。啊，最难的，人才，钱财不难。啊，最难是人才。到哪里去找这些？对于传统。